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叫做超武九姓粟特人，咁啊听就知道一个好铿锵嘅名字啦。咁啊，超武九姓系咩咧？粟特人系咩咧？今集嘅节目咧就会同大家咧就慢慢去讲解嘅。咁呢个今日嘅题目当然系同胡人啊，广义嘅胡人有关系啦。咁啊，同胡人有关系嘅年代咧，中国相关咧其实唔少嘅。咁啊，最起码我哋都可能都知道咧，魏晋南北朝嘅时候咧，成日都讲五胡乱华啊，讲到咧胡人咧系。好衰嘅嚇，即係亂我中華嘅一啲嘅外人啦。咁而咧一講到唐朝嘅時候咧，又調翻轉，有陣時會覺得啊，唐朝都有幾多可能有胡人血統嘅人咧，喺即係無論係皇室啦，或者係官場咧，都有喺裏邊係運作嘅。咁背後代表啲乜嘢咧？就係講緊咧，即係依個由魏晉到隋唐呢個世代咧，絕非係我哋所講啊，淨係得華人喺中國呢個土地上面生活同埋居住，而係一個可能係既中國又世界嘅一個情況。咁啊，有關呢個題目點解要講嘅時候咧，除咗我啦、嘉齊啦、小武會同大家一齊傾之外咧。我哋仲請咗咧，就係阿羅永生啊，羅教授咁咧，就係咧， 羅教授好， 大家好， 唐史嘅專家啦。咁咧，佢喺即係樹大亦都教咗樹人大學啦，教好多相當多年噶啦。咁啊，佢仔細嗰啲又唔喺度咧，同大家講咁多。不過咧。佢咧就係同我咧，亦都喺《古今風雲人物》裏面，亦都係多年嘅拍檔，咁講過好多唔同嘅人物嘅，咁興趣亦都好廣泛。除咗唐史之外咧，各種各樣嘅歷史咧，其實都相當有興趣。咁啊，對宗教嘅即係中亞宗教好多嘅歷史咧，亦都係如數家珍。咁所以咧，今日揾佢嚟同我哋分享咩叫粟特人同埋粟特人嘅故事咧，就最適合。 係啊。咁其實我哋成日講所謂嘅粟特人咧，其實呢個名詞真係好專業嘅。一般即係如果唔係學界嘅人，就好難即係知道。不過而家即係網上資訊爆炸，咁你打粟特兩個字咧就彈曬出嚟。咁其實就即係我哋知道歷史上中國有好多㗎啦，譬如著名嘅安史之亂嘅主角啦，隋唐時期安禄山、史思明、安國人，同埋康國人，佢哋就好明顯就係粟特人嚟㗎。咁我甚至懷疑咧，我哋唐代著名詩人李白都係粟特人嚟㗎。咁點解咧？因為史書裏面講啦，就李白就話佢早上咧就喺隋朝嘅時候咧，因為犯法流放咗去碎葉城。 係， 咁碎葉城就係而家嘅吉爾吉斯坦嘅一個叫托克馬克嘅地方。咁就唔喺中國㗎啦。咁但係咧，我睇翻歷史嘅時期咧，然後後來佢就話李白就話自己嘅後即係之後咧就輾轉移居翻去陇西啊、四川咁嘅地方啊。咁但係據史書記載，其實喺隋朝嘅時候咧，隋朝嘅勢力根本上就唔能夠到咗呢個碎葉嘅。第一又唔係版圖，第二又唔係佢嘅勢力範圍，咁邊有理由隋朝嘅政府能夠將啲囚即係罪犯放逐去碎葉城嘅？呢個我覺得冇可能，係咪先？咁所以懷疑佢都可能係即係自己或者要表示即係唔係胡人嘅血統，因為喺唐朝即係九姓胡即係呢所謂嘅雜胡，其實某個程度上俾人一種輕蔑嘅感覺㗎，冇乜文化咁嘅情況。咁所以咧，或許李白咧就有咁嘅一個所謂嘅將。即係概念轉移啊！其實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郭沫若寫一篇文章嚟懷疑呢個咁情況。所以而家咧，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過吉爾吉斯，就知道嘅。喺吉爾吉斯托克馬克市啊，有中國境外唯一一座啦，李白博物館嘅喎，好特別嘅喎，真係 認咗佢係。 係啊，認咗係嗰個人嚟㗎，真係㗎。 你哋嘅大詩人 係啊，係啊， 所以好特別㗎，就係咁嘅情況。咁其實即係喺。即係中外文化交流角度嚟講，粟特人真係咧喺中國中古一個帶來好多新嘅一啲養分嚟中國嘅成個所謂嘅文化體系裏面，亦都咧為中國歷史留下咗好多嘅一啲咁嘅即係記錄痕跡嘅咁嘅情況。所以咧，從整個即係世界史嘅角度嚟講，話從整個中外文化交流角度嚟講啊，粟特人同喺中國中古時期確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民族嚟嘅，亦都留下咗好多嘅一啲即係。好多有趣嘅故事等等啦，情況啦。 我哋其實講到粟特人咧，我哋就最想帶嚟一個角度，就係我哋以前睇中國歷史，可能好多時候都係以漢人為中心，咁嚟去睇啦。即係其實我哋講胡漢嘅問題，或者我哋講五胡亂華呢個說法，本身就係帶住漢人中心主義嘅一個咁嘅理解啦。咁但係我哋亦都要明白啊，就算如果我哋從中國歷史即係幾千年嘅發展嚟去睇。中國雖然係相對一個比較與外界隔絕嘅地方，我哋又有大洋，又有大山，又有草原沙漠咁人嚟隔咗。咁但係咁雖然草原沙漠可能有少少隔咗嘅可能，但係只要人嘅意志力夠強，科技有翻咁上下先進，都可以跨過到。咁就係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可能到今日諗翻商代。其實會唔會有佢哋好多嘅文化嘅因素會嚟自外地嘅咧？即係未必係喺中原嘅，咁或者甚至乎周朝 佢哋會唔會喺中亞、世亞吸收咗好多軍事嘅技術，以致到佢哋可以去打敗比較強大嘅商朝咧？咁而一直落去，即係到魏晉南北朝，我哋話五胡亂華，其實五胡亂華呢個說法就係、是，即係我哋話到胡人嚟到就係一種破壞中華秩序嘅一個講法，但其實未必一定可以咁睇嘅。即係如果中華秩序冇一啲所謂胡人嘅文化喺度，咁、可能就冇咁多彩，或者係冇後嚟咁燦爛嘅地方 咯。呢個絕對啱啦，其實即係早響即係考古發現，其實喺商朝已經有一啲嚟自西域嘅一啲文明嚟到中原嘅，譬如我哋話響。安阳发现嘅富好墓系咪搵到啲玉器？咁嗰啲又和田玉啦。咁啊，中国境内咧产和田玉嘅地方得两个地方，一系就新疆嘅和田，真系。另一个台湾。咁你好， 即系 唔系咯？所以即系接近三千年前、两千几年前，系咪啊？和田即系响所谓新疆嘅玉嚟到中原，响河南地方成为统治阶层嘅一种玩弄。咁所以其实睇到咧，其实响即係公元大概千多年前，其實中西文化交流已經係出現咗嘅啦，已經出現咗。 今日呢個 topic 咧，即係我自己係好 high 嘅成件事，即係就我知道係請到阿羅教授嚟咧，我要嚟學嘢啊。因為點解咧？我記得我以前咧讀高中咧，我係舊制嘅 A level， 咁有一個其中一個 paper 係斷代史，咁我讀隋唐五代嘅，因為嗰陣時老師係讀咩出身，佢教隋唐五代，咁咧成日睇地圖啊。咁啊睇到超武九城，咁啊唔知啦，即係嗰陣時頭先阿羅教授講咗，而家資訊發達容易啲，我哋個年代你唔睇專書真係唔知係咩，而且嗰陣時因為未興起對於中亞國家文化嘅嗰個興趣，咁近年有一帶一路嘅政策啦，咁我哋就多咗好多嘅資源可以了解，即係譬如話超武九城啦、粟特啦等等呢啲民族，佢究竟係個起源係點嘅咧？又或者譬如超武九姓，其實佢係咪真係九個姓，定係好多個姓嘅一個總稱？你知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以前叫印度族五天族，其實印度唔係五個國家，係一堆國家。咁我哋只不過東南西北中咁樣去 define 佢。咁所以其實當中應該牽涉到好多我者啦、他者啦，或者係古代嘅一啲民族主義嘅睇法，甚至乎係對於好似頭先提到安禄山，我哋叫佢做瀛州閘胡啊嘛，以前。咁其實閘胡係一個點嘅 concept？ 我諗同粟特都好有密切嘅關。所以可以請教羅教授咁樣。 我哋今日點解即係講一開始嘅時候，我哋幾個都好興奮，因為依類型嘅問題係我哋唯一個 keywords 喺歷史度可以開出一個新嘅一片天。對於一個發掘嘅過程，可能我哋讀歷史裏面最高興嘅嗰一剎那同嗰一部分啊，點樣一步一步揾到一樣新嘅世界，睇到一樣喺新世界之內，咦？折射翻原來本來我哋讀緊嘅嘢嘅不足，同埋本來嘅嘢可以有補強，呢個係第一步。咁即係話承接嘉齊你講五胡亂華呢個部分啦。咁其實我哋要講翻就係、是、無論係即係簡直近代史裏面，我哋無論係國民黨又好，即係共產黨好，都承認我哋係一個所謂多民族嘅國家。我哋要漢滿蒙回藏啊，唔同嘅民族之間要聯合。咁所以其實呢樣嘢講咗好多好多年，呢、這個部分就係、是。中國人唔係純種嘅一種嘅民族嘅人，而佢係一個多民族嘅承認嘅國家。而呢一點其實係一個常識，而喺好多嘅世界各地嘅民族都面對住呢樣嘢，而發覺排他，即係拒絕所叫嘅要追求純種嘅一個咁嘅心態咧，其實可能可以導致好危險嘅一個狀況。咁一樣嘢喺世界其實是一個大嘅潮流。咁其實我以我所知嘅我哋無論去山西或者唔同地方嘅大陸嘅學者，佢哋都對於譬如點樣將魏晉時候嘅歷史啊，或者係契丹啊唔同地方民族嘅歷史擺翻入去睇翻，咦？佢就係中國歷史都可以去咁樣去理解去閱讀。即係佢唔再係外人嘅心態去處理，咁呢啲嘅進步其實都係一個史觀嘅進步，因為之前有啲集數都講過中國歷史科嘅教育嘅更新點樣去改善，咁其實羅生今次講呢個有關外族、有關胡嘅歷史，其實正正就係呢啲可以喺中國歷史科裏面更加發揮嘅啲部分。係 啊，有懷疑一家其實嗱，點解叫即係超武咧？其實因為其實即係響漢，即係響傳統嘅史書記載，其實。粟特，我嗱而家學界叫做粟特，但喺中國嘅典籍裏面叫做超武人、超武九城。咁其實就喺秦漢時期，喺祁連山下有個叫超武城嘅。咁相傳呢班人咧，就本人啦，佢話自己係漢人啦嚇。咁因為受到大獄之，受到匈奴逼巴，不斷往西遷移，最後啦走到去而家嘅中亞地區。烏兹別克斯坦嘅撒馬爾罕一帶定居嚟，當時嗰個地方叫河中地， 係啦，就係、是、阿姆河同撒爾河嘅 中間位置，費爾干納盆地啦，大啦咁啊定居咗嚟，咁就為咗要表示同中原嗰個關係，仲稱自己做超武之後，超武九姓之後，咁嗰個其實咧呢個費爾干納盆地就係啲即係四邊嘅高山環繞，咁加入好多綠洲，每一個綠洲就一個小國，咁喺歷史記載其實唔止小毛講得啱，其實唔止九個嘅，有好多個嘅，譬如我哋邊九個咧就係、是。 我哋所謂嘅康國、安國、史國、米國、河國、石國、曹國、東曹、西曹、火尋、茂地等等等等，仲有余國等等，唔同時期有唔同，但係我統稱做超武九姓，因為佢哋只稱稱自己係從漢人移民過嚟。咁但係實際上咧，傳統典籍話佢哋唔係應該係漢人嚟，應該係大玉之之後嚟。 嗯， 大玉之。大玉枝啊，或者叫玉枝，因為要避匈奴啊嘛，咁特別往西遷。咁但係到咗九十年代，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咧，世界學界就覺得並唔係咁啊，因為從民族學考個角度睇，其實費爾干納盆地、河中地咧，響公元前嘅兩千年已經有族群喺度居住，有族群居，應該係塞人啊、斯基泰人咁嘅人喺度即係生活嘅。只不過呢個地方因為後來不斷受到外來嘅啲力量所征服咗啊。啊！我哋話有呢個所謂喺公元前大概六百年有呢、這個波斯嘅阿契門尼德， yeah. 阿契門尼德啦，然後之後有馬其頓啦，然後之後有塞琉古啦，有大夏啦，都係俾人呢、這個地方都係俾人統治著， 所以其實民族統 冇錯啦，外來民族統治將佢哋嘅人種啊同埋啲文化帶到呢地方啊，同當地嘅本地嘅文化糅合咗起嚟，就成為一個咁嘅一個咁嘅所謂族群，所以唔應該係大玉之之後。不過應該同大玉之有一定嘅關係，呢、這個係可以肯定嘅。所以人種就係咁。近來學界認為佢比較係接近，即係係印歐語系裏面嘅所謂嘅伊朗嘅東部嘅一個民族嚟嘅，一個咁嘅語系嚟。咁所以比較特別啦。英文就叫索格尼人啊嘛，索即係索格底尼亞啊，索格底亞咁簡稱就蘇特咯。嗱，蘇特呢個名詞都係即係嘅二十世紀之後才出現嘅，中國史書係叫做。超武九姓或者超武人， 係我哋話當時其實佢都受好多唔同嘅民族所統治嘅，即 係、 譬如正話都講過幾個嘅大嘅帝國嘅統治啦，再之後再譬如貴商啦，都係亦都喺佢所屬嘅勢力範圍，都係當時同羅馬共和之間可以一爭長短嘅一啲嘅大嘅帝國。咁簡單嚟講，佢就係一啲大帝國下邊嘅以經商。話為主嘅一啲嘅部分，亦都喺一個嘅沙漠中嘅綠洲嘅位置，或者一個草原地方嘅一啲下面嘅一啲位置，稀疏嘅草地裏面一啲嘅小國家嘅建立。咁但係所以正正就因為咁，所以佢嘅歷史係同遷移啊、傳播啊、移動有關係。佢都未必有一個好強嘅帝國咧，幫佢去書寫嘅歷史。 有好強嘅被殖民經驗。 冇錯啦。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咧，正正係適合我哋晚近嘅歷史學家咧，去將佢重新發掘出嚟。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講咗超武九姓同埋粟特人啊，其實咧好似兩樣嘢，其實是一樣嘢嚟。我哋講緊嘅就係一個族群，一個叫粟特人嘅族群。咁佢好可能啊，有好可能咧係由呢個中亞地方嘅一個民族嚟嘅。咁佢哋樣咧應該係白色，不白種皮膚樣嘅一啲嘅白淨啲嘅樣嚟嘅。咁啊，睇落咧就應該唔係咧，就係我哋傳統嘅亞洲嘅血統樣嘅。咁但係咧，佢哋又自稱自己係超武， 超武呢個名 好中國，即係佢哋簡單就係超武城嘅後人，有一個漢姓嘅，所以佢哋所有嘅超武九姓咧都係用漢姓嚟做根本嘅。咁所以一個嘅族群咧就有獨特嘅身份認同啊，佢既係一個。即係外國人嘅情況啦，但佢自比可能比我哋中國人咧更加有堅持咧一個漢朝嘅身份嘅一個咁特殊嘅族群。咁然後咧，羅生都講到咧，佢哋係經商為主嘅，即係一個生意嘅流通嘅一個狀況。咁同咧即係所謂就絲綢之路咧有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咁仲有咧，羅生都講咗好多嘅地名啊。咁咧必須喺度咧整一個即係中亞嘅簡單介紹。咁究竟羅生我哋正話講緊嘅超武九姓、阿武河、沙爾。 石爾河 河中其實係咩位置嘅咧？咁啊， 圖俾大家睇到啊， 可能要出下地圖啊。 係啊，嗱呢個預備 off 圖，大家睇到啊，嗱呢度咧就係所謂嘅前蘇聯嘅中亞五個加盟共和國，什麼什麼斯坦啦、斯坦即係如果用中亞説話，即係咩人嘅地方咁意思啦。咁嗱，我睇到中間即係最即係下低一個比較長嘅就係烏茲別克斯坦。嗱，烏茲別克斯坦佢南面咧就係阿姆河啦，佢北面就係石爾河，其實就正正響嗰兩條河中間，河中地費爾干納盆地就係嗰、那個。咁再拉埋少少響個右邊嘅吉爾吉斯坦，同埋右邊下邊少少嘅 土庫曼斯坦。咁呢個就係我哋成日所講嘅超姆地區最主要嘅地方。哈薩克斯坦同埋土庫同埋塔吉同埋土庫曼咧，其實就唔係好屬於。 係啦，係啦。留意咧，就係上面咧仲有有天山嘅位置啦。天山就係新疆邊邊嘅位置。咁啊，當即係天山對出咧，就係沖嶺嘅位置。咁就係好重要嘅，我可以叫做即係今日都好啦，就係個邊疆嘅交界啦。過咗沖嶺咧，就係進入即係中亞嘅世界嘅一個位置。 興都負十三啊！興都負十三，我哋話由西域，我哋中國嘅唐朝嘅疏勒啦，即係而家黑什啦，經過興都負十三個雅罕走廊阿罕 corridor， 咁大概400公里長度啦，咁基本上都喺海拔3000米以上，甚至4000米， 相當艱苦 嘅。係啊，最闊嘅地方大概都係10多公里，最窄咧就得幾百米嘅啫。嗰、那個費呢條所謂嘅雅罕走廊，咁其實就係中國。去呢個超武地區，亦都係超武地區入嚟中國唯一條通道咧。當年玄奘法師都係從呢度行開。 咁無數嘅人咧都係行依一條路。 因為海拔實在太高，3000多米以上，係咪先？ 冇錯。咁所以我哋喺睇相關嘅典籍或者書嘅時候咧，都會提到沖嶺啊。呢啲咁嘅位置啊，出天山啊，河中地方啊，咁通過呢啲嘅位置，大概知其實我哋講緊嘅係咩位置，都唔係中國，今日中國嘅位置啊，都係其實已經係即係世界史嘅一部分。 冇錯，冇錯，冇錯。咁其實喺上個世紀有啲即係考探險家啦，譬如有斯坦因啊、拜惑，稱呢個地方做內陸亞細亞啊嘛，或者 Inland Asia 咁嘅意思啦，就係其實俾幾個地球上比較高地包圍住嘅，譬如話有呢個所謂帕米爾高原啊，有呢個興都富十三一帶啊，以至所謂嘅伊朗高原包圍住咁嘅盆地嚟嘅。咁呢個地方咧，就佢哋即係由於即係各種各樣原因咧，人咧就往外走嘅時候，我哋蘇特人也好，超穆緊時候咧，其實就好早據歷史記載就係響。中國嘅秦漢時期，甚至更加早前嘅，往四面八方散出去嘅。點散出呢？經商最主要就係、是，一係就咧受外來嘅一啲民族征服咗之後咧，捉咗啲男人嚟做僱傭兵、做壯丁。咁我哋話中國嘅魏晉南北朝時期啊，五胡亂華當中嘅羯族咧，有一個好著名嘅國君，大家聽過就石勒石虎啊嘛，佢哋係羯族人嚟嘅。咁但係咧，有學者研究，其實羯咧就唔係一個所謂種族，係一種身份。因為匈奴、鮮卑、底疆都係種族，好明顯冇明顯嘅，或者好清楚個所謂嗰個種族嘅來源。但係唯獨羯咧，來無蹤去無影。咁所以有學者認為咧，羯係一種身份嚟，一種當時魏晉人稱做羯奴。羯奴就係咧捉咗佢翻嚟咧做僱傭兵咁樣嘅情況。 呢度要幫阿羅生稍稍講啦，即係我哋講五胡啦，就匈奴、鮮卑、羌、羯、底。嗱咁咧，依五胡裏邊咧。其他咧都有零有姓有來源， 冇錯， 係一個好明顯啊！你第一部落嚟嘅，簡單講就係、是，你部落威嘅時候，你咪建國咯，咁但係正話我哋所講嘅即係底咧，揭咧就冇嘅，你喺邊度嚟都冇嘅，又冇咩民族咩部落咩冇，咁咧所以咧我哋學界就有懷疑，佢好可能咧其實係一啲嘅即係個身份，咁呢個身份咧其實就係雜不楞嘅各種各樣嘅身份，包括有好可能有大部分咧嘅蘇特人就喺裏邊。 係啊，因為其實據史書記載。羯族嘅首領石勒咧嚇，石勒其實佢做個酋長個仔嚟噶嘛，就俾人打敗咗，俾人捉咗嚟中國做所謂嘅僱傭兵。 係， 咁因為就好勇，好打得，好打得，好兇殘，咁所以打出個名堂出嚟，所以大家都驚咗佢，甚至乎成為獨立勢力啊。所以後來大家睇到啊，到咗唐代咧，我哋明確即係認識嘅安禄山先都係好兇悍嘅。所以蘇大人咧，一方面咧佢係中意所謂經商，但另一方面係出賣自己嘅武力。係作為一種生存嘅一種咁嘅技能嘅咁情況，好特別嘅一個民族裏邊。 蘇特同嗰個文化嘅嗰個交流一定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啦，因為佢哋會不斷咁流動啦，咁經商嘅身份啦，又帶埋可能佢哋自己嘅一啲信仰啊文化，咁所以喺成個中國文化上面嘅貢獻係相當之大啊。 係啊，即係我哋話響即係隋唐時期咧，因為就係有蘇特人嚟到啦。我哋話譬如響即係遠文化方面，譬如。音樂同埋舞蹈好明顯啦，因為唐朝嗰十部樂當中咧，已經證明咗康國嘅樂曲同埋安國嘅樂曲係完善咗唐朝嗰個宮廷樂曲嘅十部樂啊，我哋叫做咁康國康樂同安樂已經好明顯嘅。咁又係胡舞、胡步啊，我哋有胡旋舞、胡騰舞，哇，嗰啲又好厲害啦！喺唐朝就風魔一時，係咪先？我哋話楊貴妃啊、安禄山都好犀利嘅跳啲胡騰舞、胡旋舞，所以喺呢啲咁嘅所謂嘅情況上面咧，就即係。豐富咗中國嘅一啲文化啦，咁另外喺所謂民間嘅生活裏面，譬如有啲雜耍人好特別嘅。據史書記載咧，我哋話咧，呢啲咁嘅蘇特人都好中意賣所謂嘅江湖賣藝，俗語所講啊，玩啲所謂魔術啊、疊羅漢啊，甚至高空跳水都有嘅。啊，據《道陽雜草》記載，有個人喺成百尺上邊咧跳落個水盆嗰度，竟然冇事喎。 咁有個大力士咧，總啲總玩碟羅漢，一個人的起咗五個女人喎，好厲害喎，各種各樣嘢，甚至喺街頭變魔術都有，都係粟特人嗰啲咁嘅情況嚟。咁另外喺唐朝嘅詩歌裏面所講嘅胡姬啊，十居其九就係粟特人嘅女仔被販賣咗嚟中國嘅，好慘噶啊！因為咧有學者曾經講過。粟特人咧係西方世界賣黑奴之前嘅世界嘅最主要嘅人口販子嚟嘅，因為捉咗好多中亞嘅人賣嚟中國，出賣勞力也好，出賣嘅技能也好，甚至出賣色相都有，所以係人口販子嚟。甚至乎有啲契約，我哋喺敦煌遺書揾啲契約，就係咧粟特文同漢文即係 對照 嘅，就講明啦呢個女仔點樣點賣去邊度邊度邊度邊度。咁有個中國人咧死咗之後咧，驚嗰份契約即係唔知點啊，就擺埋落自己墓葬咯，所以變咗個中文嘅契約。咁所以變咗我哋知道，其實粟特人一個好重要嘅咁嘅所謂商人咧，除咗係做正經嘅生意之外，譬如話賣珠寶啊、絲綢啊、藥材啊等等嘅情況之外咧，牲口等仲係販賣人口，即係好特別一樣嘢啊。所以唐書裏面嗰啲所謂嘅走士，所謂嗰啲胡姬十居其九就係呢啲咁嘅被販賣嚟嘅粟特嘅年青女子嚟嘅。好慘！ 我所以睇到粟特咧，特別係喺魏晉照到唐之間咧，佢嗰個歷史咧，其實係讓我哋將好多嘢去接軌。不過我哋一樣要留意先，就是、當時嘅氣候同而家有啲唔同嚇，即、就、係、是、中亞一帶咧應該係較為潮濕一啲，但係即係當然唔係即係氣候好溫和嗰種啦。咁而咧頭先阿羅生提到啦，超武九姓佢哋所在地咧，佢哋都係以綠洲為主。 冇錯冇錯， 綠洲嘅情況就係讓佢哋可能係有一啲嘅小嘅政權。小嘅勢力，咁但係又唔可能組織成為一個大嘅政權，以致到佢哋好難成為大帝國咧向外攻伐，反而係成為咗被攻擊嘅目標，被殖民嘅一個目標。好，但係嗱一個小嘅即係社群，佢點樣去生存呢？可能就係靠通商，靠文化嘅傳播，唔係賣自己嘢，係賣人哋嘅嘢，再去傳遞俾其他人。咁而家譬如喺日本或者歐美好多學者咧，佢哋開始有個睇法啦，就認為係即係所謂內亞史嘅角度啦，嚟到睇世界歷史嘅進程。咁呢、這個即係內亞史可能會講得中亞地方太過重要都唔定，但係有一個不可忽略嘅元素就係、是、如果我哋個別睇印度、睇中國、睇波斯。甚至乎可能睇俄羅斯嘅文化，我哋就睇唔到咧嗰種文化上面嘅互動，但係將呢個咁嘅 missing puzzle 擺落去咧，所有嘢都通。咁啊嗱，我哋譬如睇藝術史，我哋如果冇粟特嗰個元素，我哋諗唔到敦煌嘅藝術或者係唐朝，譬如唐三彩咁樣呢啲咁樣嘅，即係可能變咗俾我哋覺得係好重要嘅一啲中國藝術嘅成分，佢係點嚟嘅？或者同世界有啲咩關係？所以粟特呢個咁嘅元素放喺我哋如果喺中國本位嘅角度嚟睇。哦、所有嘢都通曬，突然之間中國歷史變成咗世界史。 係啊，所以有啲學者話，粟特其實係唔單止係絲綢之路上面嘅貿易嘅擔當者，亦都文化交流嘅使者嚟。因為我哋唔係淨係嚟中國嘅，其實史書係繼續去到西邊，去波斯，甚至去到羅馬都有，南下印度都有。所以其實一個文化嘅交流嘅所謂承傳者嚟嘅。 係啊，正正話阿嘉齊講到嗰個氣候嗰個問題，我哋。即係有啲研究都有講，即係安國嗰啲嘅地方，啲草即係本來嘅綠洲嘅部分咧，其實好適合居住，即係生活得好好。咁但係後來因為人口嘅滋長嘅原因咧，佢哋開始有出現一啲荒漠化嘅情況。佢哋知道即係佢哋本身係經商嘅，但係亦都有一啲耕作，有啲畜牧。佢哋你明白中間呢啲位置就係每一樣嘢都會做咁但係因為水草嘅流失咧，其實佢好多嘅生存嘅部分， 女海啊、咸海一帶嗰、那個 就有困難， 生態係好脆弱。 係啦，即係佢本身就會出現困難。嗱，同埋佢哋嗰個，我哋咁樣講，其實有好多窿窿，我哋要填補。但係今我哋喺節目度好難做啦。譬如話，我哋講話，其實你今日去吉爾吉斯旅行啦，我哋而家想像可能哇，又沖涼又盛又好，但其實佢係一個好適合玩要極限旅遊地方，因為佢有好靚嘅水草啊，玩嗰啲滑翔傘啊嗰啲，其實係喺嗰度玩得好開心。 佢氣候已經好極限啦，係咪？ 唔係，其實唔係，佢好多好靚，其實好水，因為佢天山山脈。落去嘅其實係御影區嚟，佢有好多水喺吉爾吉斯嘅地方，而去到烏茲別山，都唔係全部都係荒漠，其實好多好靚嘅氣候好宜人嘅地方，所以。即係譬如我哋都知道，即係安國地方就係撒馬爾罕， 佢 真係好長時間都係好靚嘅城市，去到十六世紀去到嘅時候，撒馬爾罕仍然係一個重要嘅伊斯蘭世界嘅首都嘅地方。咁代表啲咩？就係話我哋唔好想像佢係一個好脆弱嘅冇乜嘢嘅空間。其實佢本身係好豐富、好豐盛嘅。咁只不過係我哋處於一個喺香港咁嘅地方睇一個中亞世界，就覺得中亞世界好落後。 但如果咁嘅睇嘅話，永遠都感覺唔到中亞世界豐富嘅增長。 嗱，其實咧，好多地方因為受到外來文明影響，其實可以受到波斯嗰種摩崖巨雕嘅影響啦、受到希臘文明嗰種人體雕塑影響啦。咁所以其實再加上本身佢地方嗰民間信仰影響，所以其實亦塑造咗佢嗰種建陀羅佛教藝術，都係同呢有關係啦。咁而影響到中國，亦都中國佛教亦都因為有呢樣嘢咧，就令到中國成個佛教係解決咗好多所謂嗰種所謂偶像崇拜嘅問題，其實就解決咗。咁另外喺藝術上邊，其實咧，蘇格蘭都有好有藝術細胞嘅，好多畫家甚至好多所謂嘅書法家，譬如宋代最著名嘅即係書法家米費，好明顯就係蘇格蘭嚟，姓米，係咪就係蘇格蘭嚟噶？咁嘅情況，所以咧我睇到咧，其實蘇格蘭就佢哋即係好好，因為嗰個天然環境限制，佢好好樂於吸收外來文明嘅同時，都好強化自己內在嘅一種凝聚力。佢用宗教嚟凝聚自己，咁所以你其實佢嘅宗教亦都好有神秘色彩。 冇錯，所以我哋睇到咧就係呢種多元文化交流之後咧，必然可以誕生一個好嘅文明。下一節我哋繼續講落去。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講咗好多各種各樣粟特人嘅無論地理位置啦，佢中間點樣去遷移啊，點樣去內曬啊，各種各樣嘅情況。咁亦都講到一啲水土氣候嘅原因，佢哋可能喺中亞地方嘅生存空間咧，漸漸就有到萎縮啊。咁呢個都大家都知之後嘅結果就係佢有內曬啦。咁有第一條支線咧就入咗去中國嘅部分啦。咁經濟今日嘅內蒙古鄂爾多斯一條線啦，然後沿住山西一直咁落嚟就融係咗喺中華民族嘅一啲嘅部分裏邊，部分嘅粟特人啊。咁當然有部分向住西歐同埋其他地方走嘅，咁呢個係其一。第二咧就係話咧，我哋要講嘅就係粟特人咧，其實有好豐富嘅文化內涵喺裏邊，無論係宗教啦，同埋商業嘅貿易咧，佢都創造咗好獨特嘅模式嘅。係啊，呢種模式咧係好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嘅，羅生。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粟特人咧，據即係文獻記載有口話，佢係成個商團咁去行商，因為你要從而家中亞嚟到中國，其實咧。翻山涉水，並且咧有好多土匪老闆噶嘛，所以基本上咧一個商團裏面有武裝勢力嚟寄託嘅，二三百人甚至咧過千人都有。其實佛經裏面都有咁嘅記載嘅，係嘛？咁而呢商團咧當中有啲領袖，嗰啲領袖咧就係政經嘅大領袖，政治、宗教同埋各種嘅領袖嚟嘅。咁當時咧，如果用粟特人咧稱呢做撒寶，撒寶嗱撒寶呢個名咧其實好特別嘅，有上個世紀初有人有學者話咧係從佛經。叫撒寶嗰度嚟嘅，撒就係另外一樣嘢啊。咁但係其實早喺上個世紀有一個日本學者曾經提過，其實呢個撒寶就係粟特語本身嚟。咁上個世紀咧，同埋二十世紀、廿一世紀初咧，中國境內有三個好重要嘅粟特人嘅墓葬發現咗，我同大家簡單講一講好 好。 第一個1999年喺山西太原嘅余宏墓，余宏墓。第二個就2000年喺西安嘅安家墓。第三個2003年都喺西安嘅史君墓。呢三個都係喺中國發現咧，好完整嘅粟特人嘅墓葬嚟嘅。咁余宏係咩人咧？個余就係啊，即係余信個余喎。咁佢有個墓碑，有個墓志銘出到咗，係漢文寫嘅。咁話佢個國家就係雨國嗰條魚個魚喎，好特別嘅喎。啊，咁啊，中國我哋中外學者翻查所有典籍，都歷史上都冇雨國呢個國，冇雨國呢個感覺。咁所以咧，後來有西方學者、英國學者啊、中國學者都認為咧，呢個碑嘅所謂余國咧，應該就係粟特地區一個小國。不知名嘅小國係嘛？因為據史書記載咧，啊，據個墓志銘記載，余宏咧曾經咧就俾其他即係國家總滅咗啦，就俾其他國家徵用去做所謂嘅一啲使者各樣嘢咁地方啦，出使過好多地方啊，最後咧入歸咗響所謂中原，就響隋朝做官啦。咁最後咧死就係就所謂嘅檢教撒寶，即係話咧係管理唔同粟特人殖民區裏邊嘅首長嘅再上一級嘅長官。啊，同州撒寶，咁另外安家就係撒寶嚟噶，本身就係、是。咁至於史君咧，亦都係撒寶嚟噶。嗱，我哋而家咧，呢三個墓就好重要。西方學者同中國學者都即係好多即係研究文章出，因為佢個墓葬裏面好多石刻啊，石棺嘅雕刻係將整個咧當時波斯化咗嘅蘇格蘭嘅生活， 兩張大嘅張圖上嚟啊！ 波斯人即係波斯化嘅蘇格蘭嘅生活帶出嚟中國。嗱，我有一幅相俾大家睇，嗱呢個就係咧，佢哋信嘅呢個就喺2003年。史君墓所出到一個所謂粟特人祭司嘅情況，大家睇到呢個人咧，唔可以話係人，佢係半上半身係人，下半身係鳥嚟嘅，半人半鳥。其實喺粟特宣教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祭司嘅。嗱，呢個咁嘅所謂嘅形式嘅人物咧，無論喺余宏墓也好，安家墓也好， 史君武都有出現過，都有出現過，就證明咗呢個就係咧，佢好獨特一種所謂嘅本地化咗嘅蘇格蘭嘅。 即 係 個祭司喺度玩緊咩咧？佢嗰啲 拜火 係啦，拜火， 拜火，拜火，拜火。嗱，因為咧，其實蘇特地區嘅牽教咧，從波斯嘅索拿斯特教有唔同嘅，因為波斯嘅索拿斯特比較純正一啲，就係、是、拜呢個阿胡丹馬茲達啦，係咪先？以至呢個所謂嘅讀呢部阿維斯塔啊。又冇其他神子嘅，咁但係咧，粟特嘅牽教咧就諸天神佛都有嘅，係咪先？呢、這個火壇祭司嘅形象啦，有啦，有其他譬如娜娜女神啦、財神啦，好多好多。並且佢哋個名都特別嘅喎，粟特人個名咧其實就係、是，如果用粟特語嚟就乜乜乜乜神嘅仆人嘅意思。乜乜乜神仆人，前邊譬如佢後邊我就好多就乜乜盤陀乜盤，盤陀就係仆人嘅意思。前面有個神嘅咩射乜忽啊射乜物啊，其實即係財神啊女神啊咩、天神嘅仆人咁意思。前面有個姓，所以其實佢個名字應該係五個字，五個字。譬如姓石嘅石乜乜乜乜，然後咧盤陀乜乜盤陀乜乜物，中間嗰兩個就係神嘅意思，最尾就仆人嘅意思。但係後來我哋中國人咧就將佢中間嗰兩字滅咗佢、就得翻三個字，就係咁嘅意思。所以其實佢就好特別，好特別啊。咁我哋話其實呢種宗教咧就喺蘇特人嘅。嘅嗰個所謂嘅社群裏面就好熾熱嘅，咁所謂嘅殺寶呢樣嘢其實就係、是、我哋中國統治王朝，因為太多蘇特人移居中原啦，啊，從西域到而家嘅遼寧省嘅朝陽地區，向河北向黃河嘅北岸有大大小小嘅蘇特移民區咧，數以十計，咁要管治係好困難噶嘛，咁所以咧中國嘅政府就好聰明啦，就委任佢哋蘇特人自己嘅領袖。做咧殺寶，將個殺寶變做中國官，係、嘛？就授予佢所謂官兵、權兵。咁呢啲殺寶好威喎？點解好威？因為佢對蘇特人有絕對嘅統治權力，並且佢享受嘅物質條件咧，比如響自己國家都要唔知好幾多倍。簡單嚟講，如果講個唔係恰當嘅比喻啊，佢哋國家就係可能係埃塞俄比亞，嚟到呢度咧就係香港。咁先，你話響埃塞俄比亞 盛唐住梗係開心， 你話響埃塞俄比亞做個酋長好，定喺香港做個打工仔好啦？我都唔清楚啦，係咪先？做個公務員好啦，咁梗係響中國響香港做個公務員好過好講埃塞俄比亞做個土皇帝係咪先咁嘅情況？所以好多啦，蘇特人嘅無論貴族也好啊，商旅也好啊，甚至係使節也好，嚟到中原之後落不思蜀，個個想方設計留響中原。系嘛？有啲甚至考科举啊，有啲咧就卖身俾所谓嘅汉人啦、啊，有啲甚至乎咧主动咧做质子，所以留咗好多喺度。 系啦，仲要讲咧，即系粟特人咧，你好似系经商嘅民族啦。系啦，咁啊，经商嘅民族有个特性就系咧，你仲正话嗰啲咁嘅杀宝嘅使团啊，即系经商女团咧、十居其九咧都系男人嚟嘅。咁你能够理解啊？你冇理由即系携家眷去经商，咁代表啲咩咧？佢如果要落户留喺中原地方， 揾家眷啦， 佢必然系要娶。即系冇办法娶得自己民族嘅女子嘅，咁所以咧佢嗰个所谓嘅汉化啦，或者佢嗰个民族嘅融合，必然发生嘅事。咁啊，亦都我睇资料多嘅古仔，话几代之后，佢明明系演汉化咗三代嘅，突然间生咗个仔，咦？点解白种样啊？会唔会唔系自己个仔嚟嘅咧？即系怀疑自己生出嚟嗰、那个死啦，就点算咧？咁然后再讲话唔系，佢个老婆话我几代之前有粟特血统，所以咧隔咗几代之后就生出嚟。 都唔知系唔系嘅，不过呢啲 应该系嘅。咁所以佢都讲，咁呢个亦都系遗传学上可能。啊，即係幾代有可能，咁、所以亦都講翻就係呢一種嘅混血嘅情況，其實喺中國嘅好多嘅朝代都會有出現 的。所以點解有啲胡姬係要走私人口咁樣入去販賣嚟中國啦？可能都係咁。 嗱，我哋睇翻嗰幾個墓葬嗰啲石刻啊，譬如佢嗰啲人物其實好特別嘅，佢人物個個都係所謂嘅所謂嘅深目高鼻、頭髮攣嘅、服飾全部胡服嘅，並且好特別嘅。呢三個墓葬都冇出現過農耕嘅圖面嘅，即係證明咗蘇特人咧，始終都係一個經商或者係狩獵嘅，同埋打交同佢打交道嘅人咧，基本上都係以胡人為主，因為佢嗰個社群就係一個好閉封、好閉封，係嘛？不過因為政治原因、講文化原因，所以後來佢哋逼不得要土葬嘅嘛。實際上，如果大家知道啦，蘇特人嗰種牽教就唔土葬嘅嘛，因為認為咧，佢哋死就因為受到所謂惡魔嘅侵擾啊，所以全身帶有啲惡魔嘅病菌神啦。如果埋咗落地下，就會即係 染污咗地， 所以一定係將佢所謂嘅咩啊，即係火化還好，或者又好俾狗食咬，俾 鳥 天葬咁情況啊嘛，就係咁嘅情況。咁但係而到中國全部已經係即係。即係漢化啦，有呢個所謂嘅墓葬，但係咧好特別嘅。我哋頭先提到嗰三個墓都揾唔到有骸骨嘅， 亦都揾唔到有所謂棺殼，冇棺殼冇骸骨嘅，因為同佢本身個習俗有關係， 即係可能係燒咗或者 整死燒咗， 冇錯冇錯， 但係貼翻個中國式嘅墓， 冇錯冇錯冇錯。並且佢個墓個規格好高嘅，如果照考古學講咧，佢就係個所謂叫做無縫頂、揭山頂，佢第二級。第二級只有高級貴族才有享用呢個咁嘅墓葬形式，但如果喺中國嘅典章制度咩，殺保係一個好低級嘅官嚟嘅，咁低級官樣享受咁高級墓葬，其實一種特殊待遇。 建築頂最高級係冇殿頂啊，即係冇頂頂，咁又就係 第二 就係揭山頂。咁揭山頂已經係好高， 第二級咯。 冇殿你唔係皇室你都唔用得啦，即係你揭山頂已經係大官嘅。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殺保係好低級嘅嘛，內官嚟嘅啫嘛，係咪先未入流咁，所以可以享受咁嘅待遇，睇到真係。即係中原王朝給予一個很高的一個咁嘅所謂認受性，所以他哋都樂不思蜀，唔係先嚟到中原，哇！又有權力，生活又很豐裕，梗係樂不思蜀啦。並且亦都不斷咁係咩啊？即係有人嚟中原學武咯。據有啲學者研究過，從唐朝初年到安史之亂爆發之前，粟特九國嚟朝貢咧多過九十幾次。 犀利， 係啊！並且帶了很多奇金、奇珍異獸啊，好多東西過嚟㗎咁嘅情況咯。 咁當時唐朝一係強嘅，安世都護府，大佬出即係根本上成個中亞都係佢話事。 係啊係啊，咁即係響安史之亂之前，天寶年間其實就 冇得頂 天可汗制度啊，咪先成個亞洲盟主啦，咪先咁，所以唐朝嘅力量係達到而家嘅波斯一大咁嘅情況啊嘛。只不過因為後來有啲即係戰爭嘅出現啦，咁此消彼長係咪啊？加上中亞嘅伊斯蘭化。是嘛？咁蘇丹人慢慢亦都受到伊斯蘭文明嘅影響，慢慢就走咗另一條道路。 即係話羅生江嘅戰爭好似同高麗有關 係。係啊，塔羅斯之役啦，應該就係、 是、啊。 因為唐朝嘅呢個主帥就係高仙芝啦，就係高歐麗嘅，即係亡咗國之後啲遺族。所以我反而就想請教啊羅生呢個問題啦。即係嗱，塔羅斯之役入邊，我哋見到高仙芝作為一個，即係佢係一個凡將啦。咁應該係個戰爭嘅起源都同一個超武九姓有關，就係石國佢等國堪呢一個阿拉伯帝國嘅呵噃，就向呢一個天黑汗求救啦，咁就打仗，打咗好多日啊嘛，即係血戰 N 日，咁然後就唐朝嘅軍隊就喺凡漢混合兵團嚟嘅，咁首將即係個將領就高仙芝啦，咁就高歐麗籍啦，咁但係當然佢已經係漢化咗啦，因為已經入咗嚟中國。咁其實超武九姓或者粟特人，應該聽頭先阿羅生講，好多嗰啲即係墓葬我都提到，佢有大量咁樣遷移入嚟呢一個中國，有啲咩名人即係重要嘅名人，譬如係即係對我哋中國歷史有好大影響，係嚟自一個粟特族。超武九姓，或者頭先提到李白咁樣係 嘛？係啦，我哋話譬如即係最有名就係安禄山、史思明啦，係咪先？咁仲有我懷疑李白啦。咁其實喺晚唐五代，譬如我哋有幾個所謂皇帝，譬如呢個所謂石敬瑭啦， 石敬瑭 沙陀人啦，沙陀人其實就係粟特嘅變種嚟，甚至為所謂嘅後唐嘅所謂嘅李克用等等，其實都同粟特人好有關係。咁所以影響到即係中國所謂往後晚唐五代嘅歷史，當然到咗宋代之後，由於地理形勢嘅轉變，西夏嘅崛興係嘛，以至呢個所謂遼金啊、蒙古出現，咁粟特咧亦都一啲內曬咗，一啲被征服咗，咁所以咧就慢慢退咗中國歷史舞台啦。咁我哋話實際上可以睇到大概喺所謂嘅晚唐五代都有啲咁嘅人物，頭先我講個米費嗰啲咁嘅情況係咪先？咁至於有比較特別就喺所謂嘅晚唐五代一個所謂地方政權叫。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歸義軍政權？ 聽過。 歸義軍政權第二個姓氏咧，曹爾金咧，係即係取代咗張姓啊嘛。張姓就漢族嚟嘅，漢族。咁曹爾金就係張二朝嘅幕僚嘅，本來係。咁但係後來因為政變，佢奪咗政權。咁曹爾金話自己係曹操嘅後人喎。咁但係咧，考學即係考證過噶啦。基本上佢哋冇可能係曹操嘅後人嘅，只能夠係咩啊？是超無九姓的曹國的後人，所以應該是超無九姓的。 不過不怕啦，就算他是超無九姓的後人也好，或者是曹操後人也好，曹操的姓都是次姓的，所以無論如何他都不是，他都是亂咁作的了。不過作還作，下一節繼續講下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講咗粟特人一個好豐富嘅中亞嘅世界，無論喺宗教裏面各種各樣嘅傳播，或者佢好強嘅一個經商嘅團隊嘅模式，然後後來亦都演變成內曬咗之後，中國人點樣就係當時唐朝點樣去管治粟特人或者其他各種胡人嘅一種嘅管治嘅方式嘅體系。咁呢個係都相當有趣嘅一個嘅轉變同埋變化。咁你會見到咧，粟特人。就在唐朝也好，在中亞世界也好，各種各樣的關係。 但係我哋睇翻咧，我哋雖然口裏邊會覺得唐朝隋唐帝國係相當開放嘅帝國，咁啊中原裏邊我哋見到好多外籍人士喺中國居住，但係我要諗清楚一樣嘢，即係究竟唐朝政府佢哋點樣睇呢班咁嘅所謂外族嘅咧？咁係嗱，頭先阿羅生不斷提到，其實嗰啲蘇格人有唔同嘅居住區喺黃河流域一帶，係有自己嘅官長嚟到去管理佢哋自己嘅人。咁就係咩意思呢？就係唐朝政府佢哋始終係當呢班係外人嚟，或者係唔會將佢哋完全咧係強迫佢哋啦，去融入個社會當中啊，同漢人去即係交融。咁呢個係即係我對呢個呢段歷史咧，第一個可能係反思嘅地方。咁啊，即係可能蘇格人自己本身有好強嘅內聚力，唔希望同啲漢人可能融合得太勁。咁呢個都非常之有可能，因為佢哋有自己嘅宗教信仰。頭先提到即係拜火教，佢裏面一啲內容，尤其是喪葬嘅內容，係為漢人所不容。 係啊係啊。 咁但係調翻轉，佢要佢哋接受漢人嗰度喪葬都係好艱難。 係啊係，冇錯冇錯。 即係所以最好嘅方式就係一國兩制啦。 冇錯冇錯。 喺唐朝裏面有兩個社群或者幾個社群， 所以其實嗰時唐朝政府有規定。只要蘇格人佢自己內部嘅事情，你自己搞掂咗。唐朝政府唔理嘅。但係一旦蘇格人牽涉到同蘇格人以外嘅一啲民族，尤其是最主要唐人咧嘅問題咧，就要由唐朝嘅地方官嚟處理。撒寶就唔可以處理，所以好特別嘅。即係佢自外法權，差唔多係差唔多自外法權，完全係咁嘅。 蘇人自蘇， 冇錯， 高度自治。 但係如果牽涉到同蘇人以外嘅民族嘅瓜葛咧，就由唐朝地方官嚟管啦。呢個好明確嘅，好明確嘅， 咁都好合理啊。 係啊 係 啊， 即係簡單講就係你自己嘅民族係交俾你自己去管理，因為你最清楚你哋嘅文化。 冇錯。 都唔逼你去要一定要你土葬。不過你都好似照我羅生阿桑個墓嘅特色係嘛？可能係衣冠冢嚟嘅，或者其實佢真正嘅屍體已經處理過，但佢都想。因為當時嘅唐文化嘅興盛，都用翻一啲嘅唐朝嘅啲風貌去處理，亦都可能 揾唐人嘅規矩， 係啦，都可能係幾好波係嘛？咁呢個仰慕唐朝文化嘅呢一點上面，亦都見到當時中國文化嘅輝煌之處。 係啊，你墓志銘好出就好明顯啦，係咪先？一個所謂嘅蘇特人整個墓志銘用漢文嚟寫，係咪先？即係好奇怪係咪先？咁所以呢個好明顯就接受咗中原嗰套咁嘅文明啦。 因為死後生命嗰個關注，係冇錯，需要其他人理㗎嘛。 冇錯， 佢都要有啲漢文化嘅根底。喺度咁嚇，即係呢樣特別。但係佢哋個職業啦，又冇好似即係漢人咁樣，可能會著重農耕嘅。 冇，因為 冇走呢個走向。 冇走呢，因為其實據研究所得，其實佢幾種人嘅商人，另外就係即係嘅我哋所講嘅技藝人，另外就係所謂嘅軍人或者係使節。另外仲有就係宗教人士為主，呢四種係佢最主要嘅， <Yeah. S 1> 就基本上好少從事農耕，因為我哋從上次所講嗰三個墓葬嘅一啲壁畫、一啲所謂石雕裏面，完全睇唔到有農耕嘅場面。咁呢個可以證明佢哋而係過咗一種所謂即係貿易啊，或者同遊牧民族打交道咁嘅日子。 所以我哋見到咧，佢無論喺種族上面同埋文化生產上面，都冇嘗試同漢人咧係真係有融合、有漢化，以至到第時有安史之亂出現，一啲都唔特別。 冇錯。嗱，講安史之亂又係啦，即係之前同大家分享過，其實安禄山佢阿媽係呢個所謂嘅突厥嘅巫師，佢阿爸就係、是。應該是安國人或者康國人，冒稱啦。咁所以史上叫做宅胡啊嘛。喺唐朝，宅胡意思即係話蘇特人同其他非蘇特人嘅混血兒。如果純種蘇特人咧，稱佢做九姓胡嘅九姓胡嚇九姓胡。咁所以宅胡就係即係比較係即係俾人輕蔑嘅。不過好在因為突厥人嗰個血統比較高貴，喺遊牧民族地位比較崇高，所以咧安禄山有佢嘅一種感召力啦，係咪先？咁安禄山我講過佢個名 Roxan 其實就係、是。光明使者的意思，祭司的意思，用蘇特語的意思，即是安禄山將自己變成一個又是地方上的唐朝的高官，亦都是神化，以天教來凝聚在瀛州地區那十幾萬的胡人，即是蘇特人嚟作為佢嘅一種所謂嘅武裝力量嚟對抗反唐朝，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事情嚟嘅。咁亦都係成個。因為安禄山出現，令到唐人講懷疑之別開始提醒咗出嚟。因為我哋唐朝在即係安史之亂前能夠異姓封王嘅，甚至蘇特人封王嘅，少之又少嘅。即係唐玄宗用盡所有嘅方法嚟籠絡佢，但佢最後都係咩不安於位，係咪仍要叛唐？咁即係唐朝覺得呢啲人都係俗語所講養唔熟㗎啦， 養唔熟 係咪？懷人心，個狼子野心啊！甚至好快咧就攻陷咗所謂嘅兩都啊嘛，兩京同埋洛陽同埋長安，係咪啊？ 唐玄宗要仓忙出走，大家知道唐玄宗仓忙出走就是夜晚天都未黑，又冇去报请呢个所谓嘅宗庙，带住啲妃嫔啊几个只系自己亲生仔就告别。简单嚟讲， 潼关会破。 系啊系啊，简单嚟讲就系舍天下于不顾，系咪先？所以其实好。即係好好大恥辱，所以其實呢種所謂嘅咩家仇國恨咧，寄於心啊！唐朝後來慢慢嗰個華夷之變啊，慢慢咩，慢慢彰顯出嚟，就係咁嘅情況咯。 即係話羅生都講到，即係喺安史前後嗰個關鍵分別嚇，就係嗰個唐朝嗰個世界本來係一個好開放嘅世界，亦都好有自信心嘅世界。我哋經常都講，一個有自信心嘅文明咧，好多時佢都係可以接納身邊各種各樣文化嘅一個文明，而一個排他嘅文明背後其實就是一個自信心不足嘅一個狀況嘅，咁依個其實好容易被理解。咁啊，一陣間我借講安史嘅時候，我都講翻就話之前坦諾斯之戰嘅部分，點解我哋要講呢兩場戰爭？其實呢兩場嘅大嘅動盪，其實都係喺天寶年間發生，中間應該係爭四年， 爭大概六七年到， 即係天寶七就係坦諾斯，天寶十四就 安史。 喺坦諾斯嘅時候，點解要講咧？就是、我覺得好精彩啦！我哋正話講軒教、拜火教好多嘅部分，咁佢哋就係波斯核心嘅部分。咁但係當時薩珊王朝就是最後一個，波斯嘅王朝啦，即、就、係、是、原本波斯文化嘅一個王朝，咁亦都係軒教王朝。咁其實當時都俾阿拉伯世界好早80-90-100年之前到啦，就已經滅咗噶啦。咁但係佢依然個力量其實冇減弱嘅，依、這個好重要。咁而一直以嚟咧，其實阿拉伯世界都轉變咗好多。佢由本身嘅阿拉伯酋長嘅一個嘅伊斯蘭世界政教入邊嘅部分咧，轉移咗喺當時咧，再去到即係天寶年間嘅時候，已經係呢個阿巴斯王朝。其實嗰個核心嘅部分已經轉咗去波斯。咁而波斯就即係今日伊朗嘅部分，即係所謂庫羅山地區。而呢個阿巴斯王朝亦都好多人認為係非常之豐盛同埋強大嘅伊斯蘭嘅王朝其中一個，可能最強嘅其中一個。代表啲咩咧？當時佢大約係20年左右，啱啱成立20年。咁其實佢喺伊朗地方嘅位置咧，無論你有德克蘭位置走去河中地方咧，其實係非常之短嘅路程嘅啫，其實喺隔離嘅啫。咁而咧，簡單安西都會府嘅邊皮咧，其實已經到阿巴斯嘅邊境。咁簡單講咧，就是、當時阿巴斯一醒覺起嚟，向西走咧，都係伊斯蘭世界，我搞掂。但係東邊咧，哇， 即係變咗大宅。 弊啊！你諗下，對住嘅就係 狂言巨 物啦，天下害。喂，點搞咧？係嘛？咁所以而我都講話，即係唐朝嘅軍隊喺即係所謂超武九勝呢啲嘅安國漢國嘅部分嚇、啊，幾加高先知喺嗰度經略得相當之成功。眼看咧，其實一個重要嘅河中地方咧，已經會即係更加強力地咧，俾唐朝所聯繫。咁所以坦諾斯之戰喺咁嘅背景之下出現。咁而正話都講咗，其實叫做打輸嘅係高仙芝啦，叫輸。咁但其實高仙芝即係全身而退嘅，佢冇事咁咪翻去，亦都唔係一個大嘅折損渣翻去。咁代表啲咩咧？其實係好可能咧，呢場戰爭之後咧，唐朝如果諗咧，發覺安西都護府重要，天黑汗重要咧，佢好大機會可以反攻。咁但係咧喺歷史記載咧。自此之後咧，粟特地方咧，中國冇再經略。 係啊， 自此之後啊，即係一直到今天咧，冇啊，已經翻唔到。 坦諾斯之戰其實對於唐朝嚟講係一個即係可能係 外交轉型嚟 嘅，外交轉型好少嘅一個戰爭上面嘅失敗啫。 係啊， 係啊，但係佢縮咗入去， 佢影響好大，對東西方世界影響極大。 安史 係啦， 咁然後成個局勢已經完全就翻。咁所以依一下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歷史好迷人嘅瞬間。 歷史的偶然 係啊， 講開又講，你塔羅斯一役就即係將一樣嘢好重要傳播咗去西方，就係中國造紙術啊嘛。因為當時有高仙嘅軍團裏面有啲工匠嘅，但隨軍工匠咁就被俘虜咗，因為頭先提到高仙就全軍覆沒，自己走翻去長安啫嘛。被貶咗啦，後來咁所以咧，啲工匠就被黑衣大食捉咗，咁啊轉移咗去。撒馬爾罕之後，康國建立咗中國境外第一個造紙坊，呢個係史書明確記載咗。所以造紙術就喺公元嘅大概8世紀750年左右前後就從中國傳到中亞嘅撒馬爾罕，然後咧就開始再往西方西，即係因為即係大食啦，係咪？即係伊斯蘭勢力慢慢傳到即係中亞、北非、地中海東沿岸，然後傳到歐洲，咁亦都咧成為咧。即係後來改變整個世界文明一個好重要一個咁嘅關鍵啦，亦都係喺粟特地區傳播出去。 冇錯，肯定啦，即係個關鍵嘅位置就係。 因為粟特商人東邊、西邊都走，我頭先講過係咪先？咁所以我哋話呢個好重要啦，係咪先？咁我哋亦都要 即係再提翻安史之亂由蘇特人一即係影即係帶起嘅，咁亦都令到一個好重，對中國本身歷史發展好重要影響，就係、是、整個黃河北岸啊、河北地區啦，從此同中原嘅正統文化咧有一個所謂疏離啊，慢慢一直疏離，可以從公元嘅八世紀中葉一直到幾時啊？到朱元璋趕走咗蒙古人。大概公元十三世紀呢五百年裏邊，係不斷係所謂嘅咩啊？漢文化係即係往內切，而嚟自東北地方嘅啲所謂嘅遊牧民族、漁獵民族不斷喺度崛興。我哋先有契丹啦、金啦，係咪先？然後蒙古啦、後金滿洲啦，呢啲都係咁嘅情況，係咪先？所以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關，令到河北地方嗰個所謂嘅特殊化，甚至係所謂嘅嗰種向心力嘅下降離心力的出現，很多學者都講過呢個問題，亦都係蘇特人帶出嚟。 喺一點好簡單，即係我哋講下中原嗰個音變啊，即係北方音。我哋今時今日大家語言嘅種種嘅變化，其實都係依段時間所興起。咁啊，重要嘅書咪《中原音韻》啦，裏邊講即係種種嘅即係青族音嘅變化轉移，就係依一個嘅大嘅民族嘅轉移之下結果。咁可能到今日我哋講嘅嘢啊，種種唔同嘅變化都係嗰時起。 我其實今日啊，時間都好快嘅真係，但係最後一個真係想請教羅生個問題，粟特人嘅研究，即係頭先提到好多墓葬啦，即係譬如我做韓國，我哋了解譬如話高歐麗王國之後好多移民入咗嚟中國，我哋如果要研究佢，都係去睇嗰啲墓志銘啊咁樣。粟特人係咪都係相同？即係如果你要研究文獻上墓葬， 因為而家響即係大概響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響而家嘅山西固原宁夏一带出咗大量嘅粟特人嘅墓葬，有好多个墓碑系被发现咗嘅。咁我有一个朋友，即系唔好熟嘅，但系都系宁夏历史博物馆嘅馆长罗峰教授，佢就系研究粟特人墓葬好有嘅权威。你一睇个样咧，就知道系唔系纯中国汉人，因为个样就系好似粟特人咁嘅样。阿罗峰教授，佢就写咗好多文章，就研究呢个咁嘅情况。 系啦，冇办法，我哋咧就我可能一阵间饮啖茶嘅时候咧，继续讲呢个粟特嘅事啦。不过咧，希望咧听众都明白咧，今次粟特人嘅故事系啲乜嘢。 好。Thank you.